大陸大地是為種子所依，因為大地啊能為一切種子之所依止，一切的種子都是依這個大地而得生長，不管是樹木或者是花果，若是離開地是無法子生長的。咁啊，菩薩亦如是啊！菩薩有大慈悲，有大福德，有大智慧啊，系能为众生之所依止，能起众生嘅菩提种子啊，以共一切嘅善根种子。第七就是、能生众宝。咁大地能够出生众宝啊，安乐众生，所有一切嘅金银珠宝，多数系从呢个大地而出生嘅。咁菩萨亦复如是啊，能够出生一切嘅圣财法宝，利乐众生，为一切众生说法，以利一切众生。第八是能生众药，咁啊药就能治病，一切嘅草药都系从呢个大地而生长噶。咁啊菩萨亦复如是啊，为度众生故，在在处处为众生说法。能够出生一切的法药啊，疗治众生的三烦恼病，令众生皆得离苦安乐。第九是大风不动，咁啊大风起时，一切万物啊都为呢个大风之所震动啊，例如香港。十号风球挂起啊，可以打断嗰啲树啊，亦可以吹倒嗰啲房子啊，乃至拍响路边嘅车啦，整部可以吹到翻住。但系咧，呢、這个大地啊，仍是系如如不动啊，唔会因为大风之故啊，而将呢个大地咧系吹坏。咁就譬如菩萨亦复如是，咁啊菩萨从最初发心修行，直至到个证入出世嘅圣果啊，由于有呢个禅定之功，有呢个智慧观诸法空故，就不为世间啊所谓圣衰。毁如清饥苦乐呢八种风呢之所吹动。第十是思后不惊，如同个狮子后啊。咁啊，佛说法能够破除一切外道天魔嘅邪见。一切外道天魔闻到佛说法啊，都悉皆恐怖，就唯有大菩萨啦，闻佛说一切个大乘法，心不生怖啊。咁啊，以上说呢个地系有十种嘅譬如。就以喻菩萨是有十种的功德啊，所以名为叫做地。咁啊，其次啊，我哋就解释个藏字。咁啊，此一个藏字就以譬喻而立名。咁啊，以世间嘅金银等七宝，就例同啊出世。三德备藏 咁啊，如同《涅槃经》里边讲啊，佢话愚人七宝就不出外用啊，就明知为藏。点解呢？佢积宝为着未来自己嘅享用。咁啊，诸佛嘅三德悲藏亦复如是。此个三德悲藏在众生迷慧之中，唔系发生而成业障啊，唔系波嘢而成烦恼障，唔系解脱就而成报障啊。咁啊，众生迷此个三德悲藏而成呢个业障、烦恼障，以共咧系报障。就明知叫做在前，亦明为叫做藏啊，使我哋嘅众生即使本具三德悲藏，因为俾呢个业障、烦恼障、报障之所缠缚之故，所以三德悲藏就不能显现啦。明知为叫做藏。但是诸佛及大菩萨究竟正此三德悲藏，或是除分正此的三德悲藏，断除这个业障、烦恼障，与共这个生死的报障，就名为出前。那么此的三德悲藏虽然有迷有误，但是从来未曾有失啊。众生迷时固然未曾有失，但是即使诸佛菩萨正果位啊，亦都未曾有得，乃是本来如此。那么此个地藏菩萨的名字亦复如是啊！佢从最初发心，所谓发菩提心啊，行菩萨道，咁啊修从十信位，进入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至到等觉，最后究竟成佛啦，包括自行。化他都不离此个三德悲藏，咁啊自证系正此个三德悲藏啊，咁啊利他呢亦系以此个三德悲藏化度众生，所以就名为叫做地藏。咁啊在地藏十轮经里边讲，咁啊佛告好疑问菩萨，各位如是大事，唯欲成熟诸有情故，久修坚固，大愿大悲，勇猛精进，过诸菩萨。不是故汝等就应当供养。咁啊，现今我世尊于脱离天宫，以法界众生啊，殷勤付足地藏菩萨，令地藏菩萨于呢个娑婆世界化度呢个恶道嘅众生，直至到弥勒菩萨出世以还，其中所有嘅众生啊，地藏菩萨都要生起个慈悲心。使佢得到解脱，永离诸苦，最后咧系遇佛受记。咁啊，其次就解释菩萨两个字。咁啊，印度话叫做菩提萨多啊，译名咧叫做摩诃菩提一谛萨多。咁啊，中国话咧。叫做大菩萨，亦名叫做大道心众生， 咁啊，在呢个《弟子道论》里边讲，佢话菩提就名为佛道啊，萨多名为佢嘅成就众生，就系、是、行菩萨道者，佢发菩提心，以智慧上求菩提，用呢个大慈悲心就下化众生，所以名为佢嘅菩萨。就是将自己所学、所修、所证，咁啊为我哋啲苦恼众生咧，长长世世开示，亦都令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啊，闻菩萨开示，依法修行，所谓欲知沙路，就须问过来人啊。咁啊，菩萨上求佛道，佢点样去发心？点样去修学佛法？正果位系如何？咁啊，菩萨咧将佢自己啊所谓亲身经历，为我哋众生开示，亦使我哋啲苦恼众生如法修行得解脱，所以名为佢就开示。咁啊，亦名佢做大事啊，因为菩萨发心广大故，所谓自利亦都利他，在呢个义利之中啊，又以利他为重要，因为菩萨发心广大故，所以名为佢做大事啊。咁啊，亦名佢做高事，因为菩萨上求佛道，就是高于一切的小乘阿罗汉，只是自度而不度他的境界，所以菩萨名为叫做高士啊。咁啊，天台智者大师解释菩提萨多啦，佢话用诸佛道成就众生。所以就名为叫做菩提萨多。咁然之菩萨啊，点解一定要化众生啊，然后先至称为啊菩萨呢？因为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佛道，就完全由于自己发菩提心啦。咁啊！但系我哋点样可以成就菩提心呢？就因为啊，有呢个慈悲心。咁啊，慈悲心又点样先至可以生得起呢？就因为有众生为我教化嘅对象，因为怜悯众生苦，发心度众生故。成就这个大慈悲心，因大慈悲心成就菩提心，因菩提心然后先至升等正觉，所以菩萨能够成菩提完全是由众生那处得来，若是无众生，使菩萨生起这个大悲心，则菩提心无从生起，佛道又如何成呢？所以菩萨一定要化度众生，因化度众生然后生大慈悲心，然后菩提心生起，乃至成佛道。咁其次就解释本愿呢两个字，本者就是根本，亦即是是最初，菩萨呢最初他发个愿，所以就有所期望，所以名为他就本愿。通常说愿与共行乃是相待的而成事，在这个善道观经疏里面讲，他说但有其行， 就行即孤，亦无所至。若是但有其愿，愿即去，亦无所至。咁一定愿与共行，彼此相扶。咁愿行具足，然后先至可以证出世嘅圣果。若是我就单系有行啊，你唔发愿，咁你究竟你想乜呢？你想生西方，就抑或想生呢个东方正流离世界呢？咁啊唔知得喎。所以你虽然修行，亦都有个目的啊。所以你要发愿，你愿生西方，就抑或愿生东方正流离世界。你愿生西方，咁就修行念一句阿弥陀佛啦。若是你想生东方正流离世界，咁你就修行之时，你就句句都系念消灾延寿药师佛。所以一定要有呢个愿力，你愿生边一个清净国土，咁然后呢就依愿起行，以行啊来到满足你自己心中最初所发嘅心愿。所以本经三个名字之中，我佛告普广共有三名。第一名为叫做地藏本愿，咁有法愿啦。咁啊，亦名叫做地藏本行，咁啊依愿而起行，咁啊以行咧就还契翻自己嘅心愿，所以第三个名字咧叫做地藏本誓啦。佢所发嘅宏誓啊，就系愿行具足。所以省庵大师在呢个劝发菩提心文里边讲。都话常问入道要门，就发心就为首啊！佢修行急务就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久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啊，则中经尘劫都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咁就说明咧呢、这个愿力系好重要，而修行亦都好重要啊！有愿无行固然不成，有行无愿啊，亦都系唔得啊！所以行与共愿两种都要具足。所以本经呢译名叫做地藏本誓力经，咁啊足证呢本经所说啊系愿行具足。咁啊愿就系有通愿，系有别愿。通愿就系指四宏誓愿啊，即系众生无边誓愿道。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呢个大悲忏里边讲，佢话夫四宏者，就依四谛起啊。四谛之中，最先个苦集二谛，乃系世间一果。后个道灭二谛，乃系出世间嘅因果。咁啊，一切菩萨欲不止嘅世间苦，欲想正道出世嘅果位，就一定要依此嘅四谛法而立四宏誓愿。第一，菩萨依苦谛而立众生无边誓愿道， 因为菩萨必以慈悲心度众生，就因为众生有苦，由于众生有苦之故，所以菩萨依于这个苦谛啊，来到发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大愿啊，去度尽这个苦恼的众生。第二，菩萨依集谛立烦恼无尽誓愿断。咁啊，生死痛苦属于苦果，果必有因，因呢就系属于呢个烦恼嘅集谛。菩萨就依呢个集谛而立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嘅大愿，愿断一切众生呢个烦恼集谛之因。咁第三个菩萨依道谛立法门无量誓愿学，咁你想度众生，咁亦想断烦恼。我哋点样去度众生？点样个断烦恼呢？就一定要修呢个道谛法门啊！所以菩萨就依道谛而立呢法门无量誓愿学。由道德的法门先就可以断这个烦恼的集谛，尽这个生死的苦果。第四，立佛道无相誓愿成，因为由修这个道谛之故，烦恼既断，生死亦都断了，到此佛道呢自然得以成就，出世不生不灭的涅槃，到此亦都现现成成，圆圆满。所以菩萨依灭谛就立佛道无上誓愿成。咁啊，若是话菩萨嘅别愿呢，就例如药师如来十二大愿、观音菩萨大悲忏中所谓十二愿，又例如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以及省庵大师在阿育王子言子供佛舍利所发的四十八愿啊。咁啊，每一个人发愿个别不同，所以呢就名为叫做别愿。咁啊，此经婆罗门女，即系地藏菩萨因中为婆罗门女之时，咁啊，以国花定置在王佛前，立宏誓愿，咁啊，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切方便使令脱。又经中华光目女清净莲花目如来前发宏誓愿，佢话若得我冇永离三途及诸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具清净莲花目如来像前，却后八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饿鬼等，皆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啊！我然后方成正觉，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咁啊，有大方讲《十轮经》里面讲啊，嗰个地藏菩萨以不思功德成熟众生，于过去无量恒河沙诸佛所九法大悲坚固誓愿，皆悉成熟一切众生， 庄严势力都犹如雷震啊！若顷而能成熟无量亿等罗由他人具足善根，咁啊亦都系说啦，地藏菩萨个本愿即系因地中啊所发嘅愿力，咁啊由地藏菩萨佢所发嘅本愿啊，通别的兼修。若是应总呢一方面嚟讲咧，咁啊四宏誓愿啊，即系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啊，都无时间断，就系属于佢个本愿。咁啊，若是话若别而论咧，咁啊地藏菩萨悲心特偏重啊。专一向这个受苦的众生，永作这个幽冥教主。所以地藏菩萨曾经说过，他说众生道尽，我是方正菩提，若是地狱未空，我誓不成佛。那么地藏菩萨的悲怨之心就概可想见。咁有地藏菩萨于无数劫前发宏誓愿啊，佢可聚苦六道众生，教令住持正法，出生一切功德，忍难忍之苦，所谓大慈大悲，就名为呢个地藏菩萨嘅本愿。咁地藏菩萨既然以度尽一切罪苦众生为佢个本愿，所以此地藏经呢就说佢为大孝之经啊。因为地藏菩萨佢度一切众生，咁即是呢系孝顺一切众生。咁本经里边既然凡有所说，都是显示地藏菩萨因中的宏心大愿啊，与共他发愿之后啊，时时处处要度这个罪苦的众生啊。那么当然本经啊就名为他的大孝之经，亦都显示菩萨啊呢种啊大孝之行，咁啊亦都说明啊，在呢个佛教之中啊，唔系话唔讲呢个孝，乃系在在处处啊，都系提倡孝道啊。本地藏经就系唯一本啊，所提倡孝道嘅大孝之经。咁在宋朝，咁系人都知道韩愈啦，佢就专门呢与佛教呢系作对，佢常常写文章呢系批评佛教。咁后来佢有一次咁得罪咗皇帝呀，佢就被贬到我哋广东嘅潮州。咁佢哋认识呢这个大，咁佢就同呢个大癫和尚讲啊，佢话我之所以反对佛教，你知为乜事啊？就因为佛教呢唔主张呢个孝道，唔讲呢个孝道。咁当时呢个大癫和尚呢就好整以下咁呢问佢一句啊，佢话何事啊？他问你从哪一部经里面发觉到佛教呢不讲这个孝道，佛教呢不提倡这个孝道。他说我希望你呢举个证明。那当然韩愈到此就没办法呢答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呢就好少研究佛经，佢就点知道佛经啊 坐在处处都是提倡孝道，都是劝人家孝顺父母呢？当然他就不知道啦。那么既然他不知道，所以被这个大癫和尚问回转头啊，他就哑口无言。那么后来大癫和尚呢，为他种种的开示啊，那么证明佛教呢是提倡孝道，主张为人子女或者为人，后来韩愈呢亦都从此呢，那么改变他一向与佛作对的作风，而从此信佛。那么唐朝有位道披禅师，他19岁的时候啊，他就学通诸经，咁冇几耐呢就战乱发生啦，咁京都长安啊就遭受战火嘅洗礼，咁呢个时候呢正正是事啊系安禄山作反嘅时候，咁道披禅师就孭住佢呢个母亲啊逃难啊，第一直阴山上，咁住在呢个山上呢个岩石之中。咁后来呢个大乱停止啦，可遍地都系一片饥荒啊。咁一斗嘅粮食，以当时嘅价钱呢，要卖到10,000钱先至有一斗粮食啊。咁呢个粮食就好贵啦。咁道披禅师因为出家人亦系呢穷苦啊。咁佢自己冇钱，所以佢哋渔村乞食啊，将讨来嘅饭呢供养佢自己呢个母亲。每每响外边托唔敢食，都带回屋企啊，供养佢自己个母亲。但是他母亲亦都知道他这个仔的孝顺，都了解到啊，他的仔将那些物件饮食供养自己之时，说不定他自己这个仔呢根本就未曾食，只不过用来孝顺自己。所以他的母亲呢，当他的仔啊将那些饮食孝敬他之时，他亦都反而叫他这个仔食，但是道披禅师每次都说，他说我呢在外面已经吃饱了，所以呢他就请他这个母亲呢去享用。那么其实他自己呢根本就没有食，只不过呢他孝顺他自己的母亲。咁啊，等到道披禅师20岁嘅时候啊，同佢讲啊，佢话你个父亲在一次个霍山战乱之中啊，不幸死亡。佢话我想今日啊，佢嗰啲尸骨啊，仍然在呢个山野中暴露啊。佢话你能唔能够啊？去将你个父亲嘅骨头揾翻嚟啦。咁呢个道披禅师听佢母亲呢一番说话，咁佢就拜别佢啲母亲，向住呢个霍山而去啊，欲想找回佢父亲嗰啲骸骨。咁佢到咗呢个霍山之后，他自己用啲茅草啊，就搭一间茅屋嚟到安住。咁啊，可是佢举眼一望啊，咁啊，遍地都系白骨，都唔知几多嘅骸骨。咁啊，然之后究竟边一副骸骨啊，先至系自己父亲个骨头呢？咁啊，实在咧系冇法子咧辨认嘅。 咁因此咧，佢哋有一次啊，佢哋将所有咁多嘅骸骨，佢哋执翻嚟自己呢个茅棚之前，咁将所有嗰啲骸骨都堆起嚟，咁啊佢自己咧就对住啊所有咁多嗰啲骸骨咧，日夜咁就念经啊。而且佢好虔诚咁嚟到祝愿，佢话古人精诚所感啊，有滴血认骨之事。咁我今天啊要立志做一个孝子，在此念经咒。佢话假使如果其中真系有我父亲嘅骸骨，咁我就祝愿啊，愿我父亲嘅骸骨就响呢一堆啊咁大堆嘅尸骨里边咧，个别跳出来啊！咁佢祝愿咗之后咧，佢哋一心咁啊念经啊，咁啊亦都一心住上所谓目不杂者睇住。呢一堆呢所谓白骨啊，睇佢有冇真系如佢所想啊，咁跳出来。咁啊，佢经过几日虔诚嘅念经啊，果然呢有一堆白骨呢就从啊呢个大堆嗰处呢，咁啊个别呢跳出来。跳到呢个道披禅师嘅面前啦，咁啊摇摇摆摆，咁啊企响度，咁啊当时呢个道披禅师就知道啊，咁啊从呢个一大堆骨头里边跳出嚟嗰啲骨头咧，就系佢父亲嘅骨头，咁佢就抱住呢啲骨头，自己大哭一场。咁然后将佢包好咧，咁啊就翻去呢个华山个山洞嗰处见佢个母亲啦。咁啊，正当佢在半路行紧，即系话未曾咧回到自己个家门。咁啊，嗰一天晚上佢个母亲咧亦都发梦啊，梦见佢个丈夫翻嚟。咁啊，隔咗果然啊，呢、這个道披禅师就带着佢呢个父亲嗰一堆白骨回到啊佢呢个母亲嘅地方。咁啊，从此啊，道披禅师嗰种呢个孝行啊，就遍传远近，因为孝顺，佢诵经祝愿。所以将佢父亲嗰啲骸骨寻回，所以受到当时大家对佢极之嘅称扬赞叹啊，视佢为一个大孝之子。咁啊，至于佛门所谓孝亲之道啊，就唔像呢个世俗人所讲啊。所谓口体之养咁简单，主要就在于能够倒脱佢呢个父母走上呢个国度啊，有啲咧可以讲用呢个不近人情嘅方法嚟到倒佢呢个父母，例如王碧禅师倒佢个母亲。咁啊，王碧禅师佢又出家几十年，咁啊，佢呢个母亲呢，亦都时时想念啊，佢呢个孩子，咁啊，时时想见佢个孩子，但系王碧禅师几十年呢，都冇翻过去见佢个母亲。后来佢个母亲啊，想念王碧禅师咧。想到啊，眼都盲咗啊！咁啊，后来咧， 他们用一个方法想认他自己这个仔。所以每一次有法师这个出家人经过他这个乡村的时候，他都要请他回来屋企供养他一餐，然后夜晚临睡觉之前他要亲自为这个法师呢洗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碧禅师这个右脚之中呢有一粒墨，即是有一粒痣，很明显的可以呢用手呢摸得到的。他就想用这种的办法呢来到认他的仔。怎知所有经过那些法师受过他的供养，亦都曾经呢接受他的母亲的恭敬为他洗脚，始终呢无法子摸到有一位法师呢这个右脚呢有一粒墨字，就等于说所有经过的法师都不是他的仔啦。咁有一次黄碧禅师呢认为到佢呢个母亲嘅机会到啦，所以佢呢就回去啦。回去呢佢个母亲啊当就唔知道係自己嘅仔啦，佢亦照样呢咁请佢返嚟屋企供养。咁夜晚临睡前佢亦都照样呢为呀佢个仔呢洗脚。咁黄碧禅师啊先用个左脚俾佢个母亲洗，咁当日就冇摸到个粒痣啦。咁后来佢换一换，咁但係佢个母亲呢嗰只眼係盲㗎嘛，佢睇唔到㗎嘛。佢虽然换脚啊，佢仍然呢係用返嗰只左脚。咁佢个母亲咪唔知啦，佢睇唔到啦。咁又再洗又再摸，咁又摸唔到呢有一粒痣。因为黄碧禅师呢未有将一只右脚呢俾佢洗，佢两次都只左脚佢洗，咁佢母亲就唔知啦。所以过一晚呢第二朝黄碧禅师呢就离开啦。咁一去到村面前，咁村里面嘅人呢都仿佛认得啊佢就係黄碧禅师。咁因此就回来啊同佢呢个母亲讲啊，佢话恭喜你啦，佢话你个仔呢返嚟啦。咁但係佢个母亲话我个仔冇返啦。佢话点解冇返啊，我哋明明见到佢㗎噃。都摸唔到佢一粒墨嘅，咁边算系我个仔咧？咁当时呢个村人报信嗰个人咧，佢比较聪明，唉，佢话盲婆啊，你要知道啦，你个仔啊，可能咧两次都系俾只左脚你洗啊，所以你咪摸唔到佢呢个右脚有粒痣啊。你咪唔认得佢系你自己仔咯？当时佢呢个母亲呢真系啊欢喜发狂啊！佢就追出个村树啦，想追呢个黄碧禅师都回头。由于佢盲咗对眼啊，睇唔到，咁啊突然之间呢，咁佢就跌落个塘里边。咁就浸死咗啊！咁黄碧禅师到此呢不能不回头啦。咁佢一见到个母亲呢，佢就讲几句话。佢话一子出家都九族升天啊！佢话若不升天，都诸佛妄言啊！佢话我一子出家修行成道，可以超呢个九族升天，当然亦都可以超到埋我呢个母亲啦。呢个系佛讲嘅，绝对唔大话。所以后来过咗几日，咁佢个母亲啊，咁出丧就火化，咁黄 的禅师为他举火，咁啊，佢又说另外咧一手计，佢话我冇多年迷自性啊，佢话如今花开菩提林，佢话他年三会若相逢，归名大悲观世音啊，就系、是、说出所谓我个母亲多年迷自性啊。虽则是爱子情深，但都是属于一念痴迷，此一念的痴迷未断，如何能了生死呢？所以说如今花开菩提林，现在机缘成熟，我用此种的办法令他得解脱。所谓花开菩提林，他说假如他日龙花三会相逢之时，他说彼此都归命大悲观世音，等于说彼此呢都成佛道，彼此得解脱，如同观世音，再以这个大慈悲呢来到化度众生啊。咁可见佛教呢真真正正唔单话提倡孝道，亦都要佢个出家弟子，亦同在家弟子都要孝顺自己个父母师长，唔单话供养自己个父母师长啊，亦都要以用种种嘅善巧方便令自己的父母师长学佛信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或者出家，或者受菩萨戒，务要使到自己的父母师长得解脱，然后先至成为呢孝中之大孝。所以本经提倡孝道，鼓励我们那些末世众生再生。